亮马酒店左侧，电话是18010401008 5139-5080。天津店的地址是天津市南开区鞍山西道丰和东园二号楼三单元505室。电话。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集千秋中医所长，汇万古养生之法，扬天地正气洪德，创健康长寿之理。自然孕育生命，生命源于自然，我们按照自然法则的真理得以生存。从现在开始，从我们自身开始，遵从自然健康法则，未病先防，以病防变的真理，认真呵护自己。生命由天赋，健康需有礼，健康有礼，造福百姓人家，健康有礼，有礼的健康。欢迎收听实用养生方法分享栏目《健康有礼》。 今天呢，我们才知道啥是营气，镁这个微量营养、维生素、微量元素，这些个都有消化吸收的关系， 对， 他们都和这个有关。你没有酶，你吃的食物它不分解。之前我举那个例子，说老牛吃草能长1000多斤，能挤出奶，那你说完全是靠脾胃吗？是不是？你要没有纤维分解酶，草的粗纤维，草的大分子不把它分解成小分子，那不叫消化，没法吸收，吸收不了。 对， 就是通过纤维素、纤维分解酶把那个纤维分解了，里边的成分就出来了，然后再加上蛋白分解酶、脂肪分解酶、胰蛋白分解酶，就是几千种酶 共同作用哈。 对，一同分解。一种酶它只分解一种物质。 哦， 因为无论是食物里边的还是植物里边的这些个食物，它里边的营养不是就简单的几种，所以这些酶吧，就把它们这个大分子全都分解成小分子，这个人体才能吸收，这个叫消化。 哦， 那你说你离开酶，它不分解，你脾胃如何消化？ 对， 说脾胃为后天之本。 嗯， 那我这么一说，再说脾胃是后天之本，你就没有根据了。 嗯， 你说的没有道理。那过去因为人类没发现有益菌，所以不知道啥为后天之本。真正的先天之本就是我们人体的细胞，父母之精， 对， 就它是先天之本。真正的后天之本就是人出生之后有益菌就来了，在人体内它也是细胞，它也是有生命的，这两种细胞一个先天一个后天，这叫先天之本后天之本。这个也叫阴阳二气，相互转化，相互调节，相互抑制，保持阴阳平衡。那么这个酶的作用就是分解的作用。医学也做过实验，把一块肉塞在一个铜管里头，两头焊死，四周钻上眼儿，让老鹰呢看了以后就把它吞下去了，里头有肉啊。然后过几天呢把铜管排出来了，里边的肉没了，它也没嚼着啊。 就是 那这肉怎么就没了呢？里头光剩点黄的粘液，那就是酶给分解了。把大分子分解成小分子，它就不是一块肉了，就变成粘液了。这个粘液才能吸收。 对， 但是也不是说分解成小分子就吸收了，还得转换成氨基酸，转换成氨基酸才能吸收。靠什么来转换？就是之前以前我讲那个例子，黄豆你就那么吃，它不带消化的也不带吸收的，把它做成豆腐就变成氨基酸了。做成豆腐得搁催化剂。什么是催化剂？芦荽。我们这些食物 在体内这些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再转换成氨基酸被我们的细胞吸收，就得靠营气，靠催化剂。这个催化剂就是各种维生素微量元素，就是这些个营气它们把它转换，它们是催化剂，起化学反应，这就才能吸收。那么呢，我们的营气不够了，催化剂不够了，火花塞甚至不点火了，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有益菌被伤害了，数量不够，分泌的合成的酶不够，微量元素不够，维生素不够，这些都不够还能反应吗？ 对， 然后需要外补这一部分，你体内不够你外补也行啊，可是外补这部分呢又是化肥送的，化肥里头成分就一种氮，那其他那些物质搁哪来？ 它也需要条件呢， 你土壤里没这个物质，就靠它自己合成，那你施肥干啥呀？就是说化肥的成分它就太单一，主要是这个用农家肥，靠着有益菌里边的这个营养，一个有益菌几千种成分，那是到农田里头庄稼吸收那就不一样。当然了，它这个合成啊，也不是说植物它自己说一点都不合成，也不是，它还得需要光合作用， 对， 它需要的什么水分，这个温度，这些方方面面，但任何事物它都有主要矛盾，这主要矛盾要出问题了，这事儿就麻烦了。那现在这个主要矛盾，植物里边的微量营养营气越来越少的主要矛盾，就是施这个肥有问题。如果你把它还改成农家肥，咱们吃这些粮食蔬菜人的病就越来越少了。那今天呢，不可能让农民还去整农家肥去， 对，那不现实哈， 那不现实，你让他整他也不整，你颁发法律制裁不施农肥的，我判多少年刑，那有人还得偷整化肥，省事儿， 对， 是不是 干净哈， 简单省事， 对， 但是呢这个吃的粮食蔬菜里边的成分发生变化了，那么呢我们现在就明确了这个微量营养它的作用，帮助消化吸收。那消化吸收要出问题了，那不就是代谢紊乱吗？ 对呀， 那整个这代谢和啥有关呢？就是和微量营养有关，微量物质有关，和营气催化剂有关。所以我们呢这回就人为的计算，也不像那个什么做的实验还撒到稻耕地里头让水稻庄稼吸收，直接就做成微量营养制剂，我们就直接往体内服务。你看各种疾病，因为什么病都是这几个方面的病因咱都给它分析出来了，病菌病毒的问题，阴阳失衡的问题，毒素的问题，微量营养营气的问题，催化剂的问题， 全都解决了， 这几个不都找着了吗？ 对， 把它们组合起来，把这些问题都解决了，是病都和这些问题有关，你把这些问题找出来了，它就不是啥病都病因不详了，这回啥病病因都详了，炎症传染病瘟疫就是由病菌病毒来的，病菌病毒用啥解决？用以菌治菌的办法，用天敌一物降一物的办法，就是老鼠用药不好使，用猫好使，一物降一物，自然平衡，这把炎症性的疾病传染性疾病都解决了。所以我说这个主要矛盾敌我矛盾解决了，内部矛盾也解决了，就是调节阴阳平衡的相互转换的问题也解决了，催化剂的问题营气的问题也解决了，那现在你就是说中医所说的那个元气问题我们也清晰了，阴气阳气阴阳二气我们也明确了，正气邪气也明确了，营气胃气也明确了，那这些个东西病基本都是这来的，这些谜都揭开了，而且我们找出办法了。所以这个说中央电视台曾经报道过，说由基因突变引起的疾病在全世界有3000多种，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那你要不知道病因是什么，你要病因不详那就永远解决不了，就是这个理一通啊就一通百通， 就不外乎这些原因哈。 对，所以我就说呢，为什么实际说俩平衡，实际不是俩平衡，它整个神经系统也平衡，内分泌系统平衡，代谢系统平衡，免疫系统平衡，阴阳平衡，实际它这么一条就都平衡了，平衡之后它自愈本能就恢复。 就是整个心整天难受，严重的难受，是吧？ 不安啊， 不安， 嗯， 他不正常跳动，他一会儿快一会儿慢， 嗯， 就是叫糖心病、糖尿病引起的嘛， 嗯， 这个病那人多了， 对， 那医学呢有的呢就是说严重的有的支架 搭桥， 搭桥， 嗯， 那个呢只能是控制缓解， 对， 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有一次我在吉林市讲课，我正讲到一半的时候，有一人就打断我了，说这个老师，那个我能不能打断你一下， 嗯， 我着急走。 哦， 我说你着急走，你有什么急事要说吗？ 嗯， 他说我今天是请假来的。 哦， 我想啊，我不能等你讲完。 嗯， 他说我要等你讲完吧，我回去我就算那旷工了，我就请了个半天假。 哦， 他说我开车来的，我还得赶紧走。我说那既然这样，我说你有啥要说的你就说吧。 嗯， 他就上来了，他说他就是糖尿病，而且呢也是心脏病，引起了心脏病，医院呢给他做了俩支架。原来呢就是都以为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做支架， 嗯， 那就做了。他说自从这俩支架做完之后，他就发现自己身体就一天不如一天。 哦， 从那以后吧就觉得浑身没劲儿啊， 嗯， 没做支架之前走道还行，全身有劲儿，干点啥都行，做完这支架以后就一点劲儿都没了， 嗯， 都上楼都费劲了，然后呢睡眠也不好，整个身体真的是每况愈下， 嗯， 一天不如一天。完了这个没过多长时间，身体越来越差呀， 嗯， 医院要求他再治疗。 哎呦， 他自己心里想哈， 嗯， 打死我我也不治， 嗯， 我就再也不治了。可是家人不干，老伴不干，孩子不干，孩子就怕你不听医院的，那将来你要没了我们咋过呀。 嗯， 你看这一家人呐，就天天劝呐，去治吧治吧，他就说打死我我也不治。 嗯， 他说我呀基本就够了，够本了。 哦， 他叫够本了，他是个事业有成的人。 哦， 这个事业成功了，这也是50多岁了，该有的什么都有了，什么房子也有了，车也有了。 嗯， 他说没啥遗憾了。 嗯， 他说我呀就不治，治完之后那感觉特别不好。 哦， 就在这个矛盾这个期间，家人非让他治，他非得不治，医院也劝他治，他说我是亲身感受啊。 这也是爱心传递哈， 这就是爱心传递， 嗯， 爱心分享。 对， 他用事实，这个糖尿病引起的心脏病，那个人很多很多，是个催化剂来。 这甚至也吃了很多好的哈，有病嘛，自然家里也会买一些这个营养品补品哈。 有病的孩子， 嗯， 宁可大人不吃，都给他们吃了， 但是还是解决不了乏力哈， 全都是没劲儿， 嗯。 个个都没劲儿， 嗯， 那你说这个乏力到底搁哪来？ 就是， 是吧？这病到底搁哪来？ 嗯， 那失明到底搁哪来？都是，那么他把这个整体机能调节平衡之后，可以这么说，从头到脚， 嗯， 从里到外，包括头发、头发干、头发稀、头发白，什么脱发， 嗯， 这都能调，都能改善，到指甲盖儿。脚指甲， 嗯， 手指甲，这个营养圈， 嗯， 它都能逐渐的显露出来，就包括就说我这么大年龄营养圈还这么大，这是营养的体现，就是从内呢就五脏六腑， 嗯， 就是没有一个脏腑和这个营养没关，和这个阴阳平衡没关，和这营气没关，通过这么调理之后呢，从里到外，从上到下，那就说用中医的话说，阳气主功能， 嗯， 主什么功能？我仅仅说了九大功能， 嗯， 可能还有更多的功能， 嗯，那逐渐的发现和发掘啊。 如果你要去研究， 嗯， 那会更多。 对， 但我想呢，就这九大功能要都理解了，都能应用， 嗯， 那么我们这个治胃病也基本上就都解决了， 足够了哈。 对，就足够了。 嗯， 那么如果能再继续挖掘， 嗯， 那当然更好。 就接上电话了哈。 嗯，也不是说这九大功能， 嗯， 解决了之后，就所有的疾病都能防，所有的病都能改善。 嗯， 也不是。 嗯， 如果要是这样的话，那就用不着综合调节平衡。 对， 所以这个治胃病，我的理论叫内因综合调节平衡。 嗯， 要从内因开始。那刚才讲的这九大功能，它都属于内因。那综合呢，那还有一些个和内因关系不是很大的， 嗯， 这些问题呢 也得解决。也可以说呢，内因自己没有办法解决的，你要靠外力帮他解决。 对， 他自身合成不够的时候，那么食物里又没有，那我们就人工给他添加，给他补充，那就帮他解决了。 对， 所以这个在综合里边呢，还有很多的类似这方面的内容。你比方说，由于内分泌代谢紊乱，导致整体机能紊乱，其中呢，就是整个神经系统紊乱，神经肿胀、增生、阻断、坏死，这个靠内因来调，相对的慢，你要加上外力，这个就快。 对， 有的时候吧，就是内力不足的时候，要借助一些外力。 对， 内力非常足的时候，不需要外力，自己能解决。当它不足的时候，就要借用一些外力。你再比如，就是说人体的血管系统，你一般来说糖尿病，因为整个身体到处是神经，到处是血管，所以之前我说你扎哪都疼，说明到处是神经。那如果这个神经要出病变了，肿胀了、增生了、阻断了、坏死了，靠内力如果解决不了，力量不够的时候，那我们呢通过外力助力，让它快点恢复。那么血管系统呢，也是说全身呢，你把哪块碰破了都出血， 对， 那就说明到处有血管。如果这个血管也肿胀了、增生了、阻断了、坏死了，这个也是一个非常麻烦的事情。 就是啊， 那靠内力如果不解决，那可能哪块溃烂，那就不封口，甚至要截肢，那这个呢，对我们这个伤害就大了。还有水的问题，也得解决，什么都解决了。那个阴阳也平衡了，邪呢，病菌病毒也给抑制住了，那么呢，微量营养呢，也都补充进来了，万事俱备，就是水有问题。因为水在身体啊占70%，所以70%有问题，这些都解决了也不能整体平衡，所以这个想很快好病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那么这个问题呢也得解决。那这个问题解决的办法呢，就是我说没有了。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今天呢，不在农村这个农田里干活了，也不睡土炕了，我们都睡高楼大厦了，出门都坐车了，穿鞋都不穿布鞋了，都穿胶鞋了， 对， 都带有绝缘性质的了。所以这一系列的问题吧，让我们人跟地球这个磁场产生了隔离， 就我们俗话说的不接地气了， 不接地气了。所以呢，就细胞里缺磁，叫磁饥饿症，导致呢一些症状啊，一些疾病啊，不是靠药一吃就好，这也是整个生理功能不平衡的一个因素。 这个宇宙离不开磁，我们人体也离不开磁。 对，不能没有磁。就说有很多就是磁疗，为什么有效？就是你因为你身体缺磁了，那他用磁疗呢，那就是说缺啥补啥，一补回来他可不有效啥的，微量元素是吧少了，我们吃的食物用化肥种的。粮食蔬菜里又少了，这两个一少，我们的催化剂就不够了，就是做豆腐的卤水不够了，那它当然还要出问题。所以呢，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说综合因素涉及到的都得解决，还是涉及到中医说那个通者不痛，痛者不通，你只要有病它就不通，只要不通保证有病。那么呢，这个问题吧，就是大家不用我说哈，大家都知道这个道理。这个原来我们公司那时候有一个主诊师，这个主诊师那姓陈，他有一次啊给人做主诊。什么叫做主诊呢？就是通过脚给你做诊断，这叫主诊。这个诊断你有啥病， 这是我们中医的一个特色。 这是中医一个特色。结果呢，他不管给谁做这个诊断，谁都说100%，个个说100%。给老人做诊断，老人也说100%，给孩子做诊断，那父母说，哎呦，我一说你就懂。 非常感谢大家的大力支持和信赖。为了满足大家的要求，我们特将全部内容录在播放器中，您可以借听全集播放器。希望大家都能够加入到治未病工作中来，都能做到未病先防，以病防变。如果您想借听播放器，详情请咨询 400-039-8055 400-039-8055。 他说人呢，不管有啥病，都在那个脚，那叫反射区，在足掌上，对应的穴位长一个结节，在那肚子，不管是什么病，大病小病，它都形成结在那肚子，这叫不通，不通则痛，痛就是有病， 对， 在反射区里，懂的那个足疗师，他一摸你脚，知道哪块有结，有疙瘩，他就知道你是啥病，你敢这个没有经验的人，他摸不出来，有经验的人一搭手，你像咱外行人，那长个大包咱也摸不出来， 就是， 人家内行人一搭手就知道哪块有结，哪块有疙瘩，哪块堵住，病轻病重，你看人都知道，所以说出来个个准。那么呢，这个结在那堵着，你摁这个结，它就比摁任何地方它都疼，那是钻心的疼。没有结的地方它不疼，疼也很轻，就有结的地方，因为我以前我也做过足疗，哎呀，那简直就是上苦行啊！我说你可别摁那个地方，摁的不疼的地方，疼的地方不让人摁。你看， 受不了啊， 受不了。那不摁那地方，你摁那不疼的地方有用吗？这没用啊。有的足疗师不懂，有的那个做足疗的人本人不懂，疼的地方他一般都不让使劲摁。再说那个结在那个地方，他也不是摁一下他就开，水滴石穿。他摁一下子吧，就好像一滴水滴在石头上，得经过漫长。量变才能发生质变，很长时间那个结慢慢就没了，没了就通了，通了才有利于健康。他在那肚子怎么能好呢？所以吧，有的人不明白，一是不要摁着疼的地方，第二呢，摁几次以后吧，也没觉得怎么地，也没发现啥病好了，他认为这样都是瞎扯，都是骗钱的，就不做了。所以多数人呢都不坚持，那这个问题不解决也不行。那我们呢，就是说有些人做事吧，什么叫坚持就是胜利。 对， 有的人没看出来怎么地，是按摩按两天就坚持不了了，他宁可天天打麻将他能坚持，他按摩他坚持不了，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这就是量变就能发生质变，把那针刺激在那个穴位上，这个穴位呢就通了，反复刺激，长时间刺激，经络就通了，通了，就病就没了。通者不通，痛者不通， 这也是中医的神奇哈。 对呀、 有足疗、手疗还有耳疗哈。 对，你要是侧卧，上边搁他顶子，搁他个子，搁他按摩，搁他刺激，一宿啊、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一辈子，也能起到水滴石穿的作用，量变。发生质变，它就通了。那耳朵一通，那全身也能通。这个什么像太阳穴啊，风池穴啊，因为整个头上都是穴。有人说哪有时间按摩一辈子？谁有那个功夫啊？心有余力不足，按摩几天就不做了。这回行，这回好了。你睡觉不睡觉？尤其说我白天没功夫，我晚上睡觉，你来给我按，还不行偷懒，还不行睡觉。没有这好事儿，他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他有按摩作用啊， 按摩作用。第三个呢，就是他这个凉，凉有啥作用呢？这人呢，谁都明白，说脚要热，头要凉。 对，这个寒从脚下起哈，火从头上升哈。 对，你脚要凉，这就来病了。你头要热，又来病了。所以古人的话吧，句句是哲理。他说，头疼脑热。 对， 一摸脑袋热， 对 啊，烫手，这就来病了。 对，发烧啊。 对，脚要热，有的是办法。说头要凉，这就没办法了。你说用什么办法能让头整天保持清凉？你不能搞电扇天天吹吧？ 对， 你不能搞冰镇吧？你不能搞冰箱吧？ 对， 所以没有什么好办法。尤其夏天，夏天那一躺下，那枕的木棉枕头，那直呼呼冒汗。那非常难受啊，人一热睡不着觉啊。晚上睡觉之前你把它放在冰箱里头，你搁上俩小时，完了睡觉前你把它捧出来，那在夏天间那可真是舒服透了。 这有一句话叫头脑冷静哈， 对呀、啊， 哎，这一冷，这人心就能静下来。 对呀、啊， 哦， 所以这个头疼脑热， 对， 头脑冷静， 嗯， 是吧？头疼脑热，它一热就胀， 对， 一胀就昏， 嗯、 哎，它还叫昏头胀脑， 昏头胀脑啊， 哎，所以古人的话吧，它都有， 嗯， 因为中央电视台有个节目，我看过，他说头啊散热，占身体的70%， 哎呦， 哎，你看人吧，一热。哪先出汗呢？脑袋先出汗，哎，他不是那个大腿先出汗，也不是胳膊先出汗， 嗯， 他都是头先出汗， 嗯， 哎，就是他头部散热占身体70%，散不出去，他就有病了， 哦， 哎，就头疼脑热了， 嗯、 就昏头胀脑了，哎，散出去就头脑冷静了，冷了就静，冷血管就收缩，收缩就静，所以有失眠的人，抑郁症的人， 嗯， 精神失常，精神分裂。这个焦虑症， 嗯， 就这一切的所说心病吧，都和头脑，这个热有关系， 嗯， 哎，如果让它凉，哎，这就改善的就快， 哦， 所以这个失眠的人呐、抑郁症的人，症状就非常好， 这也是一种物理疗法、啊， 对， 没有副作用哈、 啊，哎，它没有副作用， 对， 哎，它就是刺激， 嗯， 打通，是吧？散热， 嗯， 那么你像记忆力减退的人多。人一老了，记忆力它自然都下降。 嗯， 那你就镇上吧，告诉他刺激，刺激穴位，给他按摩。 嗯， 按摩一辈子，因为这个件事呢，第四个好处呢，就是，它是一个小气场，它是一个小接收器。因为它是月牙形嘛，它这个形状吧，就好比那个电视天线，电视天线，你看看都像锅盖似的。 对。 啊，对着天。 嗯，就是我们的卫星接收器哈。 哎。那个呢，它不是迷信。 嗯， 你把电视机一打开，既有声音又有图像。 对， 你要如果不相信，你把那个小接收器， 嗯， 把那小锅盖，那个半圆形的，它砸一个像平的，你认为不是迷信了？但是电视机打开，啥也没了，声音没了，图像没了，啥也接收不来， 收不到了哈， 接收不到。 嗯， 它只有这种形，用那个风水先生的话说，那叫山环水抱，必有气。 哦， 它这种形。它聚气，啥是气？就是宇宙波、声波、电波、天体信息、宇宙能量，能把宇宙波、宇宙能量、天体信息、声波、电波都聚在这儿，就是作用于你头部。你把头放在这上，这就是小气场。 哦， 嗯，你要是把它翻过来，它那拱冲上，这是气就没了， 就反了啊， 就反了。 嗯， 曾经我做过实验，晚上测过，远处搁一个马蹄表。搁在那个地桌上或者搁在窗台上，耳朵留个缝就能听着当当当当响。你把这头挪出这个玉枕，啥也听不着。 哦， 就说呢，他把这声波给聚来了。 哦， 那你像那个手机，那美国那边有人说话，你这边接收着来了。 对， 那是因为你有个特殊装置。那这个玉枕它没有这种特殊装置，它这个形把它就接收进来了。那么这种波能量是以波的形式，宇宙能作用于你头，那你说能不健康吗？ 各种能量有各种各样的波儿哈。 对呀、 啊，哎， 那个宇宙的能量， 嗯， 是吧、 嗯？ 天体的能量， 对， 能作用于你头部、 嗯， 那人就健康，那就长寿。所以它这个这种形，对健康也起了作用。那么再一种呢，就说这个东西吧， 嗯， 它能做一个传家宝、传世之宝。 哦， 就是你怎么镇。可以这么说，你八辈子也不带把它磨没的。 对， 哎，那你说磨不没，这玩意给谁呀？咱不能扔了啊！老了那就给孩子。 嗯， 孩子老了他也不带磨没的，还给孩子，就子子孙孙啊、往下传，是吧？传什么呢？就传健康。 对， 传智慧。气场好能不聪明吗？ 嗯， 那聪明不就是智慧吗？传念想。 哦， 啥叫念想呢？ 嗯， 就是过去啊。那古人家家有家谱，为什么立家谱？就是不要忘记老祖宗。 哦， 把祖宗忘记的人， 嗯， 不会有好下场。 嗯， 那能好吗？ 忘本呐。 对呀、啊，把祖宗都忘了，那能好吗？ 就是， 就说呢，利用家谱，一代一代的往下传。 对， 知道祖太爷叫啥名，太爷啥名，爷爷啥名，是吧？就这么往下传。 嗯， 可是今天呢？不讲这个了，今天讲啥？讲钱， 对， 讲物，是不是啊？不讲谁是老祖宗，所以很多人呢， 因为那是四旧，不立家谱，根本不记祖宗是谁。 嗯， 这个不好，无论做人还是做事儿，都不好，因为它远。 嗯， 你可以用一个小钢锯条把它掰个尖儿，你就能把你夫妻俩的名字磕在顶上。 哦， 这个能磕动，就是再过几百年，个个都是老祖宗。 嗯， 但是有了这个玉枕，就是你搭了孙子也知道祖太爷、祖太奶叫啥名，是不是？ 也是哈。 对，你要没有他，真的忘了。 嗯， 有了他，代代相传。爷爷叫啥名，太爷啥名，舅太爷叫啥名，就这么一代一代的，就这就是传家宝，传世之宝。你不用特意的去立家谱。那么的第六个好处呢，这是一个无价之宝。什么叫无价之宝呢？黄金有价，玉无价。 对， 玉再过若干年之后，这个地球上玉全都抠没的时候，你说这玉是不是无价之宝？那玉有啥用呢？它怎么能变成无价之宝了呢？它怎么比黄金还贵呢？黄金有价，玉无价。 对， 因为呢，玉它镇宅，这个用那个过去的说法，家里头有玉平安叫镇宅，叫辟邪，叫醒脑明目，养人，养人就无价，健康就无价，生命无价，长寿无价，是吧？ 他所说的这个镇宅呀，不是迷信哈。就从健康角度哈， 有人说，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终生。就说你看戴那个玉镯，年头多了，那玉镯的色儿它都变。说过去的人呢、都讲戴个玉佩。 对， 什么叫人无玉不贵呀？什么事无玉不雅呀？就有很多很多的说法。 这个古时候啊，很多人视这个玉为灵物哈，灵器。 对， 它有灵气， 有灵气。 这个灵气呢，可能我们现在来感觉呢，就是一种功能，是吧？ 对， 啊， 说玉通灵， 作用就是 通灵，养人， 对， 美容，明目， 对， 醒脑，安神，说它的作用很多很多。其实吧，说了半天吧，是它含有微量元素。那个玉是怎么形成的啊？咱不去追究了。但是它比土含的肯定是多多了。那么刚才咱做这个实验，那土里边含的微量元素搞那比测，就是它释放出来的我们都接收了，是不是？所以这个呢，从这一点来说呢，这也叫无价之宝。真的有一天地球上玉没有了啊，把不通的问题解决了，把这头脑老发热的问题解决了，把微量元素的问题也解决了。所以那个老干部啊，就在那个杂志上说，老了，满头的白发都变黑了，脱落牙齿，长出新牙了，这就是它打通的作用，就是通了。那么呢，你要是说光靠自己体内的有益菌，让它通，力量呢就不如再加个外力，这个效果呢会更好。你看这个呢，就是玉枕的问题。那么还有呢，就是说什么都挺好，你杀生你不养生，养生你还得注意。一环都不能掉链子， 对 啊，别天天喝大酒吃大肉的是吧？多吃素菜，多吃 清淡的 粮食，粗茶淡饭，给有益菌多提供食物，这就是养生吗？你看这个呢，这一环节也不能缺，那么呢，这个之前我讲过，我说我每天呢坚持三件事儿，养生之道，第一个呢叫饥饿健康啊，饥饿。每天定时饿一次， 定时饿一次， 然后讲辟谷。老吃饱不行，老吃饱就傻吃捏碎，是吧？ 对， 经常饿一饿，这个人呢就有灵气。这个老吃饱就痴呆了，老饿的人就精神，就有灵气， 对， 就有智慧。所以经常饿的人聪明，每天饿一次，那你想想，一天少吃一顿饭就是，这一个月少吃多少顿？ 30顿哈， 少吃30顿。 嗯。 要如果一天吃3顿饭的话，是不是等于一个月少吃10天饭？ 对， 等于一个月辟谷10天。 哦， 是不是啊？ 可以这样理解啊。 你少吃10天的粮食进来呀、 对呀、 这不也是饿一次吗？ 真是、 这不也是养生之道吗？所以这个辟谷的好处，定时饿一次的好处，它是调动内因，老吃饱了不调动了，不调动了就傻了，这就是这个养生的事儿。那么还一点呢，就说这些东西也都解决了，空气污染了， 对呀、 中气 咱们说了半天，阴气、阳气都解决了，元气也解决了，正气、邪气也解决了，胃气也解决了，营气也解决了，中气，中医说那个中气形成于肺，积于胸，随着血液遍布全身，就是叫阳。说阳，那古代哪知道空气里有氧气呀？ 对， 他管它叫中气。那么今天呢，这个气还有问题，这个气不解决也不行，全都解决了，就这块没解决，就这也叫掉链子。就这个环节出问题，那进来的阳有问题。是吧？你说你想健康，也难。就这个环节，你靠自身解决不了，你还也得借个外力。 这个不好解决呀，哈。 哎，有啊，有那天然那个空气净化器，天然氧吧。这个呢，我们也可以帮助提供。我们可以帮助选那个物美价廉的。就这个环节也得把握住。 这个各个环节的这个问题，你们都有相应的措施哈。 对。那么呢，也包括，就是中医他也提倡，动静结合。动呢，就每天嘛，你得运动运动。你这生活规律啊，你老是一动不动，吃饱就躺了，吃饱就躺了，没病也能躺出病来。 就是呢， 就得活动，就也叫运动。但是呢，你光动也不行。说那个乌龟，人家没动啊，怎么还长寿呢？人家是内动。什么叫内动呢？叫胎息。我们人怎么内动呢？打坐是一种内动。俩腿一盘，你看你要不盘吧，这血液的循环它又一样，你盘上血液循环就又改变了。因为俩腿一别，这个血液就不往下走，它往上走，往头脑，往五脏六腑上走，打完坐精力就旺盛，体能就增强。还一点呢，说打坐这个形状类似金字塔，金字塔这种形状聚集宇宙波，聚集宇宙能，你打坐吧就像一座塔一样，它就聚集能量。我接触过很多朋友，都喜欢打坐，就有的一坐俩小时。 这佛家叫禅坐哈。 这佛家叫禅坐，道家叫打坐。 打坐 哈。打坐。这个它都是有好处的。这个不研究的人吧，一张嘴就是迷信，这个一说辟谷迷信，就好像他科学。无知就叫迷信。 对。 人家研究的人懂得其中道理，那个上士闻道勤而行之，宗师闻道若有若无，下士闻道大笑之。 这个什么都不信呢，也是一种迷信。 真正的迷信就是啥也不懂的人， 那就是无知哈。 无知的人， 对， 他都称为叫迷信。这个打坐对人体呢也非常有好处。还有一个呢，叫拉筋。 拉筋。 拉筋。 哦。 就是有一句话，叫筋长一寸，多活十年。内因综合调节平衡理论。内因问题阴阳解决了，敌我矛盾、外部矛盾也解决了，内分泌代谢问题也解决了，神经系统、免疫系统什么都解决了。可是筋老了，人老了筋短了。那个人一老，人老猫腰。 对， 这个人往回缩，是因为筋出问题了。这个筋呢，你得经常拉一拉，你能多拉出一寸长来，就能多活十年。所以有人这么总结，说筋长一寸，多活十年。 非常感谢大家的大力支持和信赖。为了满足大家的要求，我们特将全部内容录在播放器中，您可以借听全集播放器。希望大家都能够加入到治胃病工作中来，都能做到胃病先防，以病防变。如果您想借听播放器，详情请咨询400-039-8055，400-039-8055。 但不拉的人，不锻炼的人，他腿抬不起来。你看那小孩哈，做那个舞蹈，去练舞蹈，那腿一下就能劈开， 对， 一踢能超过头顶。岁数大的人，你让他抬一下子，你看他吧，这个人一抬抬到脑上，有的人吧一抬连二尺高都抬不起来， 对， 人家有人一弯腰，俩手能够着地。有人吧，就是说俩手手掌能摁到地，有人手指尖都离地多老高。 这个你能吗，老李？ 我能啊， 手掌。 这我都能。 这坚持哈，一直坚持练， 就是得练。就像打坐，我最早练打坐的时候，把那条腿往这上搬，那40多岁前我就练打坐。那腿搬不上来。那搬上一会儿就疼死了。现在我双腿都能盘上。 你看老了还都能盘上坐，那时候呢就是拉筋，俩手够地，那手指尖离地多老高，离地得半尺多高，往下就够不着了。这个筋要出问题，就是内因都解决了，什么矛盾都解决了，你筋有问题你不解决行吗？这个呢就是说也得靠有点外力，就是你自己坚持练，你这个懒惰不行。 这健康也真需要付出啊。 对，这个健康天上不掉馅饼， 对， 你有多少投入就有多少产出，就有多少收获， 也是成正比的， 就成正比。你什么都不投入，那就什么都没有收获。 而且这是越早越好哈，等到这个病重了的时候，不可救药的时候，来不及了哈。 对，所以呢，这个整个吧，说这个治胃病，治胃病它不是简单的，一句话说治胃病就治胃病了，这里边你想想。你看我讲了多少 方方面面啊， 方方面面， 从头到脚哈， 从头到脚， 就是 你这生活规律的问题，是吧？到晚上不睡觉，就那打麻将、看电视、玩电脑，就那么熬夜，阴阳颠倒，那都不行。说抽烟不好，那就抽；说喝酒不好，就喝；说啥不好就干啥；说啥好我就不干，我就坚决不干。 真是哈， 那神仙也救不了你。人呐，靠谁都不如靠自己，能救自己的。是吧，能解决自己疾病的健康的只有自己， 这把钥匙就在我们自己手中。 对，这把健康的钥匙就在自己， 决定生死的钥匙， 决定你生死。是不是你就那么瞎造，就是享受一天是一天， 真是， 那就死得快嘛。今天早上我还听说一个朋友的邻居，就是那个给人家做保洁工，40多岁突然心梗就死了。他不是突然就来个病就死了， 貌似这个是突然，实际上啊 积劳成疾了， 对，日积月累的，这心梗，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对， 他都不知攒了多长时间，突然一次就爆发了， 对， 心梗走了， 对， 可是你走了，你简单了，这一家人就不是个家了，所以这一家人不完整了， 对， 那有这个人在呀，这一家人这叫幸福， 这叫家庭啊， 这叫家庭，没这个人那叫什么家庭啊， 就是， 所以这一家人这就叫责任呐，为这个家， 对， 不是为自己。说你想什么就那么想怎么地就怎么地，这才是真正不负责任的。 所以这健康啊，不仅是一种付出，也是一种负责呀。 负责， 对， 是负责。健康是为自己，负责是为家人， 对， 是为社会。 对， 你这点责任感没有，说喝酒好就喝酒，说抽烟好就抽烟，说运动运动好就不运动，是吧？说熬夜不好我就熬夜，你看这就不负责任。一点责任感没有，一点责任心没有，这不负责任，不负没有责任感，你说这是啥人呢？这个说治胃病那就得综合方方面面。 那有一句话叫福音后人，什么叫福音后人？就是你自己得有福有德哈，那起码你得有个健康，给后人呢留下一个好的根基哈。 对，这个整个这个治胃病这个健康除掉这些个技术层面的这些做措施方面的，是吧？你刚才你又提到了，还有一个德的方面的。 对， 你净做坏事，那老天都救不了。能救自己的，能让自己健康长寿的，能让自己幸福的，还是德。这个德不能少。就是德呢。 有德才能有健康。 德就是刚才说这个。 对。 责任感。 责任感。 德不是为自己。为自己不叫德，为别人才叫德。 对。 让别人快乐，让别人幸福。你就快乐，你才能幸福。咱们在八常上咱们讲怎么能长寿，其中五福临门它第三福就是德。 对， 德呢就是做好事献爱心，给自己那还叫献爱心吗？只有帮助别人呢才叫爱心，所以献了爱心就给予，给予比所得还快乐，快乐能使人的年岁倒流。 哦， 快乐能使年岁倒流，就是年轻，快乐能年轻，快乐能长寿，这就叫仁者寿。那你要做了坏事呢，他就不是快乐了，就忧虑了，就担心了，就害怕了，是吧？就怕鬼叫门了，他就闹心了。 这就是缺德损寿哈。 那这就损寿了，积德呢，积寿了。 对， 这个道理吧，实际你要不说吧，人有时候还想不到这。这一说就明白了，明白了就不干糊涂事了吗？快乐能使年岁倒流，能使人年轻，那怎么年轻？就做善事，善事就是给予，给予就是快乐，快乐 就长寿了，就健康了，心理平衡了，平衡就没病了。 嗯， 治胃病，我说这个在拉筋这一块儿，这么多年呢，我一直坚持的，就是养生之道。第一个叫饥饿健康， 哦， 饥饿长寿， 饥饿长寿。 第二个呢叫寒冷健康， 寒冷， 寒冷长寿。 嗯， 就是每天呐要冷一次， 嗯， 别把冷当坏事儿，有意识的去冷一次，冷一次能调动内阴。最简单的说法，你看那大棚里边的植物，你挪出来它就打蔫儿， 对， 它就不扛劲儿。你看野地里长那些植物，风吹雨打，你看它就扛劲儿， 皮实哈， 哎，就是抵抗力特强。 对， 那它是经过锻炼，那我们人呢，大棚里边的植物它就没经受过锻炼。所以吧，因为里头温度高，它细胞分裂就快， 嗯， 分裂快，成熟的早，成熟早，死亡就早。 哦， 你老接触寒冷的锻炼，它一冷，细胞分裂就慢，慢寿命就长。所以印度人寿命就短，咱北方人寿命就长， 嗯， 能长一倍。 对， 那是寒冷。那现在呢，生活好了，冷不着了。那小时候就穿空格棉袄，那冬天才冻的，就那种锻炼，有的时候啊，看是坏事儿。实际是一件好事，福祸是相依的。 对， 你觉得它是一件好事的时候，它里边有坏事根子。 对， 你觉得它是一件坏事的时候，就像恶，恶是坏事。 嗯， 它调动灵性。 嗯， 你看净吃饱了是一件好事，它痴呆。 凡事都有两面性、啊。 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 嗯， 所以我一直这么多年一直坚持洗冷水浴，就每天早晨你把那水龙头打开，在农村的时候吧。用那凉水洗头擦身上，农村那水那多凉啊，早上起来那水缸都冻一层冰，那么到城里呢，那就是搞水龙头浇，那拔骨甚凉的，那骨头拔的都疼，是吧？天天就这么锻炼人吧。其实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毅力，这个有的人吧，见点硬就回，见点苦就是不坚持，就专讲享受，那就是古人说那个死于安乐，生于忧患。你看吧，他净些个辛苦的事儿， 嗯， 让你痛苦的事儿，让你遭罪的事儿，让你难受的事儿，你坚持下来，好处随之来了；你净享受的事儿，坏处随之来了。 嗯，这是否极泰来哈。 对， 嗯， 就是古人说那个老天是公平的， 嗯， 他给每一个人的苦和甜，他是一般多的。 哦， 你要是先把甜都吃完了。等到老的时候剩下全是苦，就要先甜后苦，就是年轻的时候不要讲享受，要付出要勤劳，要能吃得辛苦，到老的时候这个福才是真正的福。 对， 那有的人呢就年轻时候开始享受，家里条件好，说是什么事都叫有毅力，有毅力。 对， 你看那个穷人那个、孩子吧，要吃没吃，要穿没穿，一样上学，人家够车接车送，那家里有的家连个自行车都没有，就这么天天领着那孩子，可是未必是坏事，让孩子呢发奋，我长大了 励志哈， 励志，我一定 改变现状， 我要改变我这种现状。 对， 他发奋，结果呢往往穷人家的孩子说叫找当家。 对， 穷人家孩子反而能成功， 立誓哈， 立誓。这有钱人家呢，孩子吃的好，穿的好，喝的好，什么都好， 娇生惯养，不 娇生惯养， 嗯， 结果呢，这孩子长大了废了， 对，甚至惹祸哈， 惹祸， 哎， 所以你孩子给他钱多了，他啥事都敢干， 对， 所以就说不是那样的孩子，你给他留多少钱都没用，他都能给你造了，这就是这个福祸相依， 对， 任何事物。都是这样， 嗯， 所以呢，在健康上，它也是这个道理， 嗯， 你有意识的把苦吃多了，你跟着你的健康就来了。你不能说我要吃有喝，吃要喝有喝，我啥都不缺，我就天天坐那打麻将，我就天天坐那看电视，就天天享受，那活动、那锻炼、那爬山，那多累得慌啊，多难受啊！这个奸人净干傻事儿，他做的事儿其实都傻事儿。人家条件不好的人呢，你看本来条件不好，我再遭一身病可咋整？没钱治，人家有钱治那个，人家就啥也不锻炼了。反正我有病，我有钱， 这没钱的呢，我就得 有忧患意识哈， 忧患意识，生于忧患嘛， 对， 死于安乐嘛， 对， 他这都是有道理的。就说呢，老天给每一个人苦和甜都是一般多的，就看你先吃啥。所以人谁都想好，但是有一点就是不能糊涂。糊涂人还想好，你只能是想而已，你不会实现。明白人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一听有道理马上我就做，那下士闻道哈哈大笑，他笑话你，他认为你胡说八道，他认为他想的是对的， 对， 你这就没有办法了。 对，自作聪明 啊，自作聪明。 嗯， 他实际呢，他还真啥也不懂。 对， 这个治胃病，养生、健康， 对， 它是一个综合因素。 对呀、 就是呢，这个看似苦，平时该吃也得吃，看似饿难受，也得饿，看似冷。拔的骨头都疼，那多难受啊，那躺被窝里多舒服啊。不行，就那小孩过去有一句话说，小孩吧，在农村家我经常听老人有一句话，从小穿皮袄，老了病上着。家里有钱，冬天前别让孩子冷着，刚一立秋刚一见冷，小羊皮袄就给穿上了。 这俗语老话呀，真是金玉良言呐。 对呀、 经 验总结 就是。 结果呢，他老了他一点抵抗力没有，因为他没经过锻炼。 对， 人家穷人家那小孩呢，他没有皮袄，就那三九天冻得直嘚瑟，没有，反而把他锻炼了。 就是啊， 他的抵抗能力强了。 老人有句话叫天养的哈，这就是个道理。 天养的，就任何事情他都是两面性，有一利有一弊，有一得有一失。 对， 所以吃苦这个养生就是自己找苦吃， 自己找苦吃， 找苦吃。饿辟谷，寒冷，是吧，高凉水洗脸洗身上，经常用凉水锻炼，谁都感冒，我就不感冒，这就是锻炼的结果吗？ 对，是不是类似于脱敏疗法一样哈？ 这体质增强了，然后呢，这个每天呢坚持反复运动， 反复运动， 反复运动，过去就要蹲墙养生功，现在呢叫治胃病，蹲墙养生功，这个每天坚持20多年了，然后呢还坚持治胃病养生操，实际呢它也属于拉筋的范畴，也叫拍打疗法。那么今天呢，我可以呢给大家现场我教这个蹲墙养生功啊，怎么蹲，有什么好处，这个养生操有什么好处，为什么要借这个外力，这个一会儿呢我在教每一个动作的时候我都讲我自己的感受。那咱们呢现在就开始。今天呢我就是在现场啊，我把这个动作的要领我给大家讲一遍，大家呢就按照我这个做法，照我这个做法就跟着我去练就可以了。他这个治胃病蹲墙养生功实际呢它非常简单，就是每天面对着墙，两个脚顶住墙根儿，蹲下去再起来，就这么简单。但是就这么简单，一般人就谁也蹲不下去，一蹲就倒，一蹲就坐地下。但是你要坚持做，就都慢慢的就都能坚持蹲下去。有什么好处？就是在播放器里我给他全都讲到了，大家呢就回去听播放器就可以了。他最好呢就是早晨啊蹲一遍，晚上蹲一遍，这个你得形成规律。你要是没有规律啊，想起就蹲，那一般坚持不下来。什么叫规律呢？就早上起来刷牙洗脸，那吃饭前必须先刷牙洗脸，然后再吃饭，这就是规律。那么这个蹲墙呢也是这样，早晨起来去卫生间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蹲墙啊，蹲完墙了再就洗脸刷牙，这就形成规律，就能坚持下来的。那么这个蹲墙啊不要太急，一开始蹲不下去的时候两个脚尖不要顶住，可以离开一边，离开一寸不行，离开一尺，离开一尺不行，你离开一丈，你就能蹲下去。就是两个脚稍微岔开一边，稍微与肩同宽，稍微岔开一边，